要这个温度的起伏比较大，因为在春节期间它的冷空气活动仍然是处在一个频繁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气温的起伏比较大，降温升温也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但总来说还没有太严重的天气，只是去越南南部地区旅行的朋友来说，比如到胡志明市，因为它在初三前后有一个台风要接近它这个地区了，所以那要小心一点。 好的，李老师，刚才您介绍的情况呢，我大概总结一下，也就是说，除了个别的地方之外呢，在这个春节期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咱们中国人出境旅行的地方，还是天空作美的，是吧？ 对对对对，还是不错的。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这周已经从这个周一开始，马上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提前给您拜个年，祝您春节愉快，好吗？ 好，谢谢。 谢谢李老师，我们明天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这个全新一周，那可是不得了， 非凡的一周啊！ 是， 我是张帆， 我是严毅。 在这个春节即将到来的一周的周一，我们的旅行情报室还是不能间断，因为出行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关注的消息以及一些提示给大家。 其实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这周的开始不是从今天开始，是从昨天开始的。 对 对, 对， 今天已经是第二个工作日了。 是， 那我依然会在周一的旅行情报室跟各位来关注春节期间的一些消息。 这个春节期间可能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刚才我们听到了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么接下来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头条呢，袁一和张帆就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在春节期间旅游的温馨提示。也向大家要告知一下，在咱们出行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些消息，包括您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北京咱们知道，在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成为全国各地的旅游热点其中的一个。上一次我记得我跟袁一跟大家汇报那个叫每年春节的旅游热点城市的时候， 是 北京啊，这是这么多年总是在榜上很醒目的一个。 对对对。 那么很多朋友来北京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来北京旅行，包括咱们从北京出行哈、那么各个方面的一些情况。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在北京春节期间应该是一个游客进京的高峰期，同时呢，也是游客出京和出境游的高峰期，所以呢，一定要做到安全意识第一。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非法经营者可能会有所抬头，会侵害咱们的游客权益，扰乱旅游市场秩序，损害咱们的首都城市形象。为此呢，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提示大家选择正规旅游渠道，自觉增强防范意识，谨防误入非法陷阱，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首先关注到的是出京和出境旅游的四点注意事项。第一呢，要注意核实一下参团旅行社的资质，要规范报名流程。因为其实我身边的老人家也经常讲过，就是在一些小区里面会有你都不知道的、没听说过的一些旅行社 小广告。 对，然后他都不是小广告，支桌子 啊， 然后直接让大家团购。 就是等于这一年交多少钱，我带您出去玩多少趟。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是他们的目标群体。 对，就是老年人特别容易就上当了。 对， 那各位在报名参团的时候，要首先核实的是参团旅行社的资质证照一定要齐全。参加出境旅游呢，也要核实旅行社的出境旅游经营许可，选择有资质的正规旅行社。在选择旅行社之后，一定要直接和旅行社签订千张齐全的旅游合同，不要轻信所谓的朋友推荐啊，常年老客户啊这样的口头承诺。 嗯， 要把旅游费用交付到旅行社的单位公账上，并且索取交款发票和旅游的行程单，也不要轻易把旅游费用汇入到个人的账户当中。 最后一条尤其要留意啊，有一些这样的骗术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 给你少点，然后你就打到个人账户，这是不允许的啊。首先我们从法律角度是不允许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行程开始之前呢，留意自己的证件有效期、目的地的情况，游客拿到签证之后要确认自己的护照和身份证有效期限。这个呢很多朋友不太注意啊，有可能在签的时候还好，结果签完了以后发现时间不够了。那部分国家在入境的时候对于护照和身份证的有效期限要求有效期一般都在半年以上。大家自行核实，确保你的材料的真实有效，出行前呢核实目的地情况，比如当地的治安、天气等等突发事件，要及时的留意和关注，提前做好防范准备，了解当地使馆电话、报警电话等等求助热线，以防万一。 第三条呢，也要参加选择旅游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行程当中如果包含或者是自选的一些高风险的项目的话，比如浮潜呐、跳伞啊这样的一些项目，各位在选择此类项目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考虑自身的身体状态。参加这样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安全防护，比如在参加水下项目的时候，不可以盲目相信自己的什么水性过硬，就忽视救生衣的安全防护。 对，那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的就是正确处理各类纠纷。游客跟旅行社如果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及时向旅行社提出意见和建议，双方采取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调整和纠正的方法，减少损失，继续履约。我们还是要以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共同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消除纠纷。那如果协商之后达不成一致的，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啊，注意取证，防止损失扩大。在事后呢，大家可以拿上你的旅游合同、旅游行程表和团款发票或者是收据呢，以及相关的证据和投诉材料，去旅游的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这是针对在春节期间要 出京 或者出境旅游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类呢，是来针对来京旅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对， 第一，不要误入虚假旅游网站。非法经营者呢，往往会采取冒充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青年旅行社、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旅游集散中心这样就很知名的旅行社，或者是以北京旅游团购网、北京旅游在线预订中心等名义注册非法经营网站，进行网上的非法招揽。在此提醒呢，网上报名一定要登录到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网，或者是查询正规旅行社网站网址、北京一日游旅行社推荐名单，去选择正规的旅游渠道。也可以登录到北京旅游集散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拨打报名电话010-8353-41报名参加一日游。报名的时候也要比对非法旅游网站宣传招揽电话，或者是拨打电话010-12345进行咨询，预防自己上当受骗。 记住这些网站的正确的网址，其实用不着说大家再去把这个网址的英文输进去，你只要在搜索的这个引擎当中搜关键词的时候确保它是正确而且是完整的，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头条应该都是，对吧？ 对，头条有的是广告，你看下面那个小字儿。 即使那是广告，你要发现那个，只要它的那个网址是正确的，有可能就是正规网站的广告也会出现在上面。 对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了，如果你实在是觉得还是不能够保证自己能查到正确网站的话，就刚才那两个电话一定记清了， 83538353111， 就是四个一，对吧？然后或者是12345。就可以来进行咨询。 对， 那么刚才说到的是不要误入虚假旅游网站，接下来呢要提醒来京的朋友们不要参加低价的一日游旅游团队。多少年了我们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还是不能放松警惕。非法经营者为了获取客源呢，会利用大家贪图便宜的心理， 在街头散发小名片或者小广告，还有假地图，或者是依托部分的快捷酒店和社会旅馆，以低价方式来招揽客人，通常是以报价50到120元不等。他们声称全程无自费，可以游览什么河北崇礼啊、八达岭长城、十三陵以及颐和园、故宫等等景点。那么在这里要郑重的再次提醒大家，街头揽客和部分社会旅馆招揽游客参加一日游，那都是非法行为，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免得遭遇途中的加价呀、改变行程啊、还有强行购物等等欺客宰客的问题。其实再说严重一点，参加这样的团体本来就是非法的。 对对对，接下来还有，不要相信公交站牌里面的公交旅游信息。那部分的非法经营者利用特殊的手段，在部分公交站牌这个置入号称公交旅游的信息，而且其中涵盖联系电话，往往会以九字儿开头。 哎呀，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提醒，再次提醒，就是防不胜防啊。 对， 他可能会把那个东西覆盖到人家的那个正确信息上。 是的，还有旅游线路 ABC 线什么的， 对， 很多游客就信以为真了，误入到非法旅游的陷阱。另外呢，在前门、德胜门等地区，有部分的非法人员穿公交工作人员的制服去迷惑和招揽客人，也侵害到游客的权益，所以一定要谨慎。 太坏了，居然这制服他们穿上来骗人啊！ 对， 一个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另外呢，我们也请相关的部门一定要在这个期间来做好这样的工作，防范大家遇到这样的骗子。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信息要告诉大家的是，2017年1月1号，也就是从去年的年元旦开始呢，这个前门到八达岭的旅游公交一线是正式开通了的。旅游一线呢，单程是73.9公里，行驶时间呢大概是100分钟，票价呢是单程每人次20块钱， IC 卡是无效的，证件无效，1米3以下的儿童不占座是免票。然后这个线路是30分钟一趟车，就直接去八达岭的。如果不到发车间隔这个客满呢，也会发车。观看升旗、参观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呢，也可以就近去选择上车的地点，免除了多次倒乘的烦恼，是游客到八达岭景区游玩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就说白了，大家现在不一定非得跟 一日 游的团，自己也可以玩。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么想哈，就是每次出境游我们怎么说的，原来呢抱团抱得多，大家因为都不太知道怎么玩嘛。 人出境那是因为你语言不通嘛。 现在在北京，您说如果坐个公交车能去一趟，多省事儿。 对对 对， 对 吧？ 这个旅游公交一号线发车地点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场站，也就是地铁二号线前门站 C 出口向南30米的地方。 记住 C 出口啊。 对，然后八达岭长城滚天沟停车场靠近缆车登城口来返程。 对，那么刚才说的是公交一线的发车地点，旅游公交一线的发车时间呢，是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升旗结束到中午的11点整，前门、天安门发车，发车间隔呢是30分钟，然后返程呢是4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呢，是大概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么淡季我们要重点说的就是11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31号，咱们春节是包含在内的。 对， 这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半，这是返程的时间。 也提醒一下，去程可以在居庸关或者八达岭下车，回程可以在德胜门或者是前门下车。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游客可以提前在网上来订票。您要坐这个公交，就是旅游公交一线的游客，可以登录到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官方网站，提前在网上您订好了车票之后呢，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其他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微信啊、网银啊、储蓄卡、信用卡等等进行在线支付。预订成功之后，集散中心他们会发短消息或者是电话跟游客来确认。那么游客拿到这个短信验证码，在集散中心的3号亭验证取票之后，到车站排队上车。预订这个车票发生退款的时候呢，需要扣除订单总费用的10%的手续费。所以大家记清楚这样的一些条件条款。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提醒来京旅游的朋友们，这一条叫做不要盲目进行购物消费。那部分所谓的旅游购物店往往会以免费或者低价赠送礼品交朋友，现场刷卡请吃饭、玩游戏、攀老乡、为亲人祈福等多种方式，诱骗游客去购买玉器，进而给游客造成经济损失。那加上呢，这些店是异地注册经营的，往往比较偏僻，很难去查证和惩处，所以请广大游客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进行消费。 说到这里就想起来最近几天在这个微博上有这样的视频，看到的就跟一幕一幕的活剧似的。我跟你说啊，那个在某一些这个玉器店还有首饰店里面，你知道骗人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冒充说啊，是从澳门来的朋友在那儿开的店，然后让这个大家怎么买呢？一副那个就是江湖气，告诉你说信不信任我啊， 现在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我以什么什么样的低价，比如说那个是几千的，我卖几十给你，然后所有的人都在交钱，所有的人都在交钱，而且那个视频拍的很多东西呢，其实现在还存在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看到这样场景的话，有一点常识。 嗯哼， 其实我们都大家都 天上不会掉馅饼。 本身我们其实生活当中，如果是正常，你在家里或者在你熟悉的环境里面，你都不会上当。但是为什么一到了异地，到了一个陌生环境会上当呢？一个就是大家一个从众的心理， 嗯， 就是觉得啊，别人都信了，我为什么不信呢？ 嗯， 你首先得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合理， 嗯， 对吧？ 对， 那个东西它如果一个翡翠卖那么便宜的话，您想啊，他又不傻， 对 啊，管他是什么江湖人士哈， 嗯， 他肯定都是骗子。 嗯哼，好吧，我们的提示还要继续，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期间的出行提示，我们多说几句哈，大家别嫌我们烦。 哎， 这个 真是刚才我觉得都有点那个苦口婆心的，就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亲身体会，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出门在外，我们都说啊，就买东西的时候大方点，这没什么，但是千万不要上当。 对， 刚才说了这个不要盲目进行购物消费，盲目二字啊，一定要警醒。然后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报名参团旅游应该注意的几个环节，这也是北京市旅游委专门为这个游客们来进行的一些梳理和规划。首先第一条就是想让大家务必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刚才我们也是多次提到了这一点。 对，就是如果各位无法确认的话，12345这个电话是很好的一个咨询电话。 对， 以及可以登录北京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官网去查询正规旅行社网站网址，从那个上面去点击进入到各家旅行社的话是最保险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第二点是务必要理性消费，这是咱们刚才也说了，不要盲目，一定要理性消费。 对，提醒大家啊，就是不同旅行社在同一线路上的团费价格那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团费价格的高低呢，直接影响着旅游硬件服务标准和旅游项目内容的差异，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选那个一味的啊，选那个低价旅游团。那有些人是讲性价比的， 咱们确实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市面上有谁会把一个团价炒得满天高的，那个肯定不会。 对， 所以现在都是用一些低价团去吸引更多的客户。所以这个事情吧，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那个便宜可以占。 对对对 对， 其实如果是您做生意，您想想啊，是吧？ 对，它成本摆在那儿呢。 对，所以呢，要谨防虚假的网站和黑社以及黑导来诱骗，保护好大家的合法的权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务必签好合同和交付团款索要发票。再次提醒您，选择这个与旅行社签订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制定的国内旅游一日游合同的示范文本，这个文本是一定的啊，它有出入就是不对的。 对， 那么交付团款之后呢，要发票。对于交付大额旅游费用的时候，建议您通过银行汇到旅行社的财务账号上， 因为这样你会有一个流水的一个账单 记录。 对，记录。 那么游客要尽量的避免上车之后什么再签约呀，你不要听他们说什么上车付款、上车签约啊，还或者是只能开收据， 这都是不对的啊，正规旅行社不会这么干。 嗯，另外呢，务必妥善保留证据以便投诉，如果在旅游当中遇到纠纷的话，保持冷静，理性的去维权，不要采用过激的言行，一定要做一个文明旅游者。 嗯， 也可以拨打报名旅行社电话，先行和旅行社去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要保留充分的证据，比如行程单啊，带团导游证号啊，旅游大巴的车牌号啊，相关的图片视频，然后再打010-12345去进行投诉。 嗯，说了这么多啊，这个都是建议大家在旅行途中呢要保护自己的权益。最后说点什么呢？说点这个安全防护工作吧。 嗯。 咱们北京的空气比南方肯定是要干燥多了。 干燥。嗯。 哎，来的人呢，来的游客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有的时候呢，人群就是人流密集的地方，可能这个空气也不流通，对吧？ 嗯。 对于这个病毒的防范的不利，所以大家尽量避免这样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提到说这个身体抗病毒能力下降之后呢，您可能这个流感呢就会趁虚而入，所以勤洗手，保持手部卫生特别重要。 嗯， 同时呢，您是不是出门旅游的时候带点这个常备的药品？ 对对对， 这样可以多喝一些水啊，多吃一点润肺的食物啊。 嗯， 在北方这个环境里头，南方有很多朋友是不适应的。 对，刚来的时候大家不要太吃太多肉。然后荤的 突然之间火气上升， 对，就容易上火，包括辣的也先少吃一点， 哎， 适应一下。 到北京一看说涮羊肉好啊，猛吃，那咱们也吃点水果。 哎，对对对。好了，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嗯。 You're the thing that I invoke. My old persistent ghost sent to make me crazy. And oh, it's hard now. The time it works out.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雨宴驾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看北极熊、企鹅、海豚、白鲸、美人鱼表演，就到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初一到初十，属狗市民仅需19.9元。 赏雪河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和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温泉酒店、戏雪乐园、千人宴会，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应该是腊月27了。所以呢，再过几天就要进入咱们的农历春节，这个年的气氛是越来越浓。 是。 所以在今天的旅行情报室里呢，咱们也说点跟春节相关的这样的消息给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说年味儿特别浓的哈。 庙会。 庙会啊。我记得上周咱们也提到过庙会，也来了庙会的这个嘉宾啊，跟咱们聊到了北京的新的一些庙会的形式。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笼统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可能即将开始的几家咱们还没有提到的庙会， 给各位丰富的选择。 这个春节庙会啊，这要说老例儿，这是过去啊，咱们老是说不去不行， 最古老的传统活动 之一。对对对，那除了一般的年俗之外呢，庙会是咱们旧时北京过年的一个主要习俗。随着时代发展呢，当然庙会现在也有了很多进化，对吧？上次咱们提到说 洋庙会， 洋庙会、体育庙会、 体育庙，对对 对对对，现在庙会呢当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民俗特色。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庙会呢，是第33届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这个呢时间是在正月初1到正月初5期间。 地坛这个我印象特深，虽然我没有真的进去看过 啊， 但是你知道那会儿我还刚来北京没多久，就刚刚开始觉得哇好欣喜，到了春节期间路上会这么空。可是那一天我正好来台里上班，然后呢那会儿在实习然后应该是大年初一还是初二的时候一路畅通。可是就在经过地坛庙会的前面的时候，就那二环那口那边 突然堵了， 要上北二环的时候就开始堵这前面是有事故吗？慢慢往前挪了，我发现不是在这儿的地坛庙会。后来就明白了，原来人气这么旺。 对，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地坛庙会呢1985年开始办啊，30多年来呢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啊，每年是必去。那我们知道它的盛景被誉为现代的清明上河图和叫中国狂欢节。这个春节逛地坛庙会呢是北京很多人的 沿袭多年的习俗了。作为京城恢复最早的庙会，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呢，是以地道民俗、传统民间特色闻名于京城。 这第33届地坛庙会呢，在传统庙会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更多的文化元素，着力打造皇城文化，突出古味京韵。精心准备了传统仿清祭地表演、民间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河北杂技六台演出，还有邮政爱心包裹、儿童基金会爱心助学、志愿服务站、残联、妇联公益区，也会让爱心呢在节日里面传递，感受到春节的温暖。那另外呢，还有春节皇城文化、祈福纳祥互动区、京味特色商品区、地方特色商品区、非遗手工艺商品区，还有传统年货商品区等特色的专区，为游客呈现出一届年味十足、独具特色的文化盛会。 我们知道这个地坛庙会呢去的人多，所以呢地坛庙会每次在，因为你知道北京市政府是给大家发放那庙会门票的嘛，被抢的最快的据说就是地坛庙会了。 这一次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大家把时间记好了。 对，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说说大观园的红楼庙会。这个主题庙会呢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 这是我去过的。 你是去过庙会的是吧？ 对，大观园红楼庙会。 我还真是只去过大观园，没有去过他们的庙会期间的这个主题。 还是很热闹的。 我们知道啊，这个红楼梦为主题的特色庙会，这是其他庙会不具备的。 对。 这个公园呢是在正月初一到正月初五期间举行这样的庙会。他们将元妃省亲这么一个传统的大型的古装仪仗表演和宝黛成亲、贾母贺寿等等红楼主题节目进行统一打造。春节期间每天上下午各办一场，大舞台呢上演的是民俗曲艺演出，小舞台轮番上演默剧、杂技演出。你都看过是吧？ 我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是轮番的，就是 你赶上一场是吧？ 对对对。 你还记得哪场吗？是元妃喜庆亲应该是最盛大的吧？ 我应该是看到了这个仪仗的表演， 嗯、 然后舞台上面呢，当时是一个像是社区大舞台 啊、 大家都能上去唱。 那么我们看到说这回呢，这个刘姥姥醉酒啊，叫新乡高空特技表演，还有民俗文化特色鲜明的河南盘古舞狮，京味十足的黑祥子活雕塑表演，都会让大家各有所乐。那西门区域呢，还设立有非遗以及手工艺展示区，届时毛猴啊、皮影现场为游客表演精湛的手工技艺。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呢，在我们朝阳区朝阳公园朝阳公园的国际风情节。 对，这也是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说国际风情节啊，这个是咱们庙会当中的一股清新的风是吧？国际风情 就是对，是洋气风的。 对， 这个朝阳公园是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六，前面两个呢都是初一到初五。 哎，这个时间不太一样啊。 对，第十五届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是以风情世界、悦享新春为主题，主要内容分为国际风情展演、昆明风情展、特色美食、礼品街区、公园固定大型游乐设施，还有 Q 豆游艺街区、游戏嘉年华以及朝阳公园大马戏八大板块。风景节、 还有大马戏是吧？ 对。 哎呀，最近那个马戏之王火啊，大马戏可能看人多。 对，这延续国际化的风格，邀请来自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比利时、波兰、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家的95位外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今年还特意邀请了昆明少数民族表演艺术家带来云南风情的演出，还有昆明当地的特色美食和精美礼品，有憨态可掬的黑熊、威风凛凛的狮虎等精彩的马戏表演，也是不容错过的。 刚才你说的好，这个朝阳公园因为离咱们近，所以咱们俩可能更熟悉的就是这几家公园里面的朝阳公园哈。 对， 朝阳公园呢，一个是地方也比较大一些，大家去了以后这个 我们怎么不会太拥挤， 叫耍得开哈。 对对对。 如果您在春节期间有选择的话，如果是住在刚好这个朝阳这边的朋友，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每年啊，现在是第十五届了。我刚才说很多年前我们就一直提到国际风情节，确实是以很有特色的国际化的这种表演为主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自世界的风。 庙会在北京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跟您介绍。Hope you're wearing your best clothes. You can't bribe the door on your way to the sky. You look pretty good down here, but you ain't really good. We never learned we'd been here before. Why are we always stuck and running from? 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们在跟各位分享的是春节期间在北京的庙会。 嗯， 看看如果有在北京过年的或者是来北京过年的都可以选择一下。 对，一说到庙会呢，咱们这个节奏就要慢下来了，因为民俗表演、咱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咱们还是要回归自然啊，回归到这个过年那种氛围当中。虽然热热闹闹，但是咱们可以平心静气的来欣赏庙会文化。 是。 刚才说到了咱们朝阳公园的国际风情节，这是风情世界悦享新春主题。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主题，文化西山庆新春，凤凰祈福迎望年。 在凤凰岭的新春游园会。 是。 其实这个新春游园会特别准确，因为今年这春节晚嘛。 对。 这都已经过了立春了，所以还真的是有春暖花开的感觉。 真的是。上次怎么说的，这个今年春节是七九里头是吧， 嗯，而且据说还有可能会升温。 哎，对大家来讲游园是个比较好的天气条件，是吧。这个凤凰岭的新春游园会呢，我们刚才说了主题了，叫文化西山庆新春，凤凰祈福迎望年。通过龙泉寺、圣观音院、还有桃园观、过福门、祈福墙、祈福谷、登高祈福等等的这种祈福元素，以及百米凤凰灯笼大道、凤凰之春景观长廊等等的内容，为大家开启春意盎然、喜庆洋洋的新春游园之旅。通过这个凤凰祈福之古刹祈福啊，还有过五福门、击鼓祈福、灯谜送福等等迎春纳福活动，打造具有凤凰岭特色的祈福文化，体现出的是养生健身特色。还记得吗，咱们的凤凰岭嘉宾来跟咱们讲了好几次，说那个健身步道特别棒。 对，而且他们那边附近还有温泉。 哎， 与此同时呢，传统文化演出、老北京绝活表演、戏曲名家名段、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示、民俗演出、文创产品展示等多项特色文化项目也会轮番上演。跟各位再确认一下时间，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六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都可以去新春游园。 说完了凤凰岭的新春游园会啊，咱们再来看看啊，我那边是吧，通州运河文化庙会。我刚才跟袁一说，我说挺惭愧的，这个通州这么多年我还这个运河的文化庙会没去过，但是这个地方我是去过了啊。通州的运河文化庙会，这已经这一说是2018咱们新的一届了，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2018通州运河文化庙会是以运河古韵香、精益新腾飞为主题，搭建运河文化带集中展卖区、京津冀非遗展卖区，还有聚焦副中心新城展示区以及运河文化艺术展示区等等七大板块。在阅读新天地板块呢，还特邀了电台主持人带领大家哈，以游戏互动的形式趣味阅读，发掘阅读的乐趣。 这以后 没猜错的话， 这个是不是诵读小站呢？ 啊，进桥呢？有可能啊。下来确认一下，我们明天让袁一给大家汇报一下，是不是啊？ 好嘞，好嘞。 然后本届文化运河文化庙会呢，将运河沿线美食是一网打尽了。这个好啊，邀请了包括运河沿线京津冀、鲁苏浙等等省市的特色美食和老字号齐聚运河畔啊。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将开展现场制作和展示活动， 所以互动性还是挺强的。 嗯， 在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从大年初一到初五，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这非常好找啊。告诉大家，如果没怎么去过通州的朋友，您就沿长安街那沿线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新华大街啊，通州新华大街一直开，一直开，再开，再，然后到最后过了 运河，从哪个口出？ 过了运河就是哪个口出？那个， 就一直走京通快速吗？ 京通快速。然后你问的真是问着了，就是你千万不要上那个通燕那边啊，要有了岔道往右啊，那个应该是888，那出口叫什么来？我老走通燕那边，你走右边就行 啊。行。 就是沿着往通州城区走就行。 好嘞。 一直走过了运河，就是运河文化广场。 好，那说完了张帆他们家门口的这个庙会之后呢，接下来说一说平谷春节文化庙会，时间也是从正月初一到初五，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 这个平谷的春节文化庙会啊，突出的是平谷的一脚踏三省的区位优势。这怎么讲呢？大家可能对平谷这个地理位置比较清楚，可能都理解啊，京津冀三地啊，它基本上都占了哈。它这个特色文化项目，还有文化表演、文艺表演、非遗展示、文化展览、特色商品和特色美食，可以说是精品荟萃。设立的有新春祈 吉祥福乐啊，还有这个童趣娱乐游艺、历史文化展览，还有非遗展示互动，还有提琴文化展演，还有大陶文化展销， 嗯， 等等13个主题活动板块，组织的有42场演出， 那还真是不少呢。接下来是延庆冰雪文化庙会。这延庆世博园也是刚刚在我们2017这个环球旅游联盟的这个冬季旅游热力榜当中也是提名了。那这一次呢，在这个冰雪文化庙会当中，在正月初一到初六会举办以这个冰雪、世园会、民俗三个延庆独有的这样的特色为主题的庙会，包含丰富多彩的冰雪嘉年华娱乐项目、冰雕雪雕展示、雪乡体验等活动内容，以此向游客展示延庆的冰雪文化、秀丽风景，还有八达岭独有的文化风俗。庙会呢，也会以迎接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为契机，突出的是冰雪文化特色，凸显长城文化、冬奥文化、春节文化和延庆文化。 对这个地点呢，我们非常熟悉，尤其园艺比较熟悉啊。 啊，爱吃嘛， 蒲园， 最爱吃葡萄 是吧？这个延庆的冰雪文化庙会呢，也是正月初一到初六啊。有的庙会呢是正月初一到初五，破五之后就没有了。但是有些庙会会延续到初六。刚才我在介绍通州那个运河文化庙会的时候，可能得补充一下，就是说一个是呢是从这个长江沿线一直从八里桥那个出口，八里桥那个出口就直接进了通州城区。那么走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我刚才说走通燕高速，突然一想啊，如果从这边走，可能对于行车的朋友更方便一些，因为从通燕这边走呢，从耿庄出口啊，通燕那边的耿庄出口出了之后，一直沿着这个出口右转，然后红绿灯再右转，你就基本上到了那个运河文化广场的那条街了，所以更加的好走一些。 这说的很清楚，连我这个路痴我都听明白了。 我一般跟女同志介绍怎么走的时候，我就说右转再右转。 对，不要说往南东南西北的这个搞不明白。 对，如果再说两个右转的话，你不是回来了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继续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啊？ 对对对， 这个除了延庆、平谷、通州之外，其实城区里面啊还有一个庙会，咱们一直没有提到。就是圆明园的皇家庙会。上次我记得这个咱们来圆明园的嘉宾的时候也提到说，今年春节期间的圆明园呢是加大了他们园容的布置力度，在宜春园、长春园还有圆明园主要的旅游线路以及各个门区呢是布置了龙旗灯笼，共使用龙旗呢是1500多面，灯笼是16000多只，为打造海淀区的新春文化特色活动，也让广大的游客感受到圆明园的传统文化魅力和皇家氛围。所以那园里边还会进行圆明园的新春皇家的巡游活动，所以他们这个庙会呢是特别有过去那个皇家气派的。 气派，对对对。大年初一到初六，也就是16号到21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圆明园皇家巡游队伍会在园内主游览的这个路线行进，同时还会派发新年小礼物和游客互动。虽然是皇家气派，但是现在也走进这个寻常百姓当中。 那当然了，对， 还给我们互动哈，发了小礼物，所以和游客同游同乐，共度新春，也让文化呢汇集更多居民，让群众从文化当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 对，除此之外啊，咱们一提到海淀区，说三山五园冰雪文化暨冰上运动发展史展览，我们说的是个展览啊，在圆明园的正觉寺正在展出，展览持续到春节期间，这个内容呢就包括咱们可以看看咱们古代的冰雪运动啊，还有近现代的冬季的一些运动的传承和发展。这个春节呢，据说圆明园里面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说到这儿呢，最后还要提示大家一点，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庙会的门票，抢得特别快，是吧？ 对，多快呢？ 北京市政府每次向这个大家发放春节门票的时候，都是特别受欢迎的。这回是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嘛？截至到我看看，今天是12号，对吧？ 12号， 好，我来算一算啊，截至到前天晚上的8:05的时候， 10号下午， 第三轮的抢票都结束了。然后30万张庙会门票一抢而光。说地坛庙会是怎么个抢法呢？2秒钟就抢光了， 这才叫秒没， 秒没， 手慢无。 对对对，然后提醒大家啊，抢票成功之后呢，如果您是成功的，尽快去那个预约的换票点换取那个纸质的门票。换票截止时间是13号的下午6点钟。所以这个时间点如果过了的话，你就麻烦了， 这个票就可能会失效。 对对，因为你要拿那个纸质的嘛，还要兑换的。 那如果没有抢到的朋友，就是现场去购买就可以了吗？ 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那今天呢，真是 我们算是这个不怕大家嫌这个麻烦的，给大家 嫌我们嘴碎， 对，嫌我们太啰嗦。从这个出行方面，也从北京本地的特色的文化庙会，一一跟各位做了一个罗列和分享。 对， 也希望能够给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春节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 春节假期大家还是和和美美啊，有更多的一些可以去逛的地方，庙会呢就其中之一。那再次做个预告。明天呢会有这个咱们的滑雪运动的专业人士， 是的，到非常专业 啊，据说 level 很高， 对对对对对，据说可以跟大家除了指导之外，还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滑雪的一些信息，新的一些变化。 所以明天的我们的环球趣闻录呢，会邀请到我们的达人和滑雪方面的专业的机构的人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滑雪季很快就要过去了嘛。 那你今天还没上雪呢？ 我上过一次 ，对对对，你去的是 南山滑雪场，对对对。哎呀，这眼看春节期间可能就悬了，但是崇礼还行。 对对，因为春节期间可能气温会稍微高一点，在这里还是提前预祝大家这个春节能够找到各自特别特别中意的春节好去处。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Make it one for my babe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 I got the routine. Put another nickel in the machine. Feeling so bad.Can't you make the music easy and sad? I could tell you a lot, but you've gotta be true to your code. Just make it one for my babeOne more for the road. You'd never know it, but buddy, I'm a kind of poet, and I got a lot of things I'd like to say. And when I'm gloomyWon't you listen to me till it's talked away? Well, that's how it goes. And Joe, I know you're getting anxious to close.Thanks for the cheer. I hope you didn't mind my bending your ear. But this torch that I found, it's gotta be drowned, or it soon might explode.So make it one for my baby, and one more for the road. The long, it's so long, the long.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电竞狂欢月全面开启，庆中庆超强折扣限量送，实打实省钱装修不是梦，详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